水听到的声音同样美妙， 和煦阳光感受到的温度同。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文艺广播，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文艺广播， 有线戏曲曲艺调频105.1兆赫， 有线戏曲曲艺调频105.1兆赫。 现实中不可企及的梦想，让戏剧帮您实现；生活中难以体验的激情，让戏剧为您上演；平凡中无法领略的精彩，让戏剧给您带来；孤独中不能度过的时间，有戏剧空间和您作伴。听舞台上的故事，体会戏剧中的人生。欢迎进入戏剧空间。 听众朋友您好，编辑北威，主持小林，欢迎您走入戏剧空间。在今天的节目中呢，我们想请您欣赏由中国青年艺术剧院排演的第17颗黑羊。 我恳求你们不要淡薄刚发生过的事情，千万不要以为曾经发生过就再也不会发生。我恳求你们沉迷于都市的奇绝瑰丽的同时，去遥远的黑羊林中触摸一颗朴素而又滚烫的心。恳求你们不要把眼前的浅斟低唱和西北的蛮荒对立起来，不要把蛮荒中人不当作人。我希望你们能明白，他们曾经是我的父亲母亲，是我至亲的兄弟姐妹，是我眼眶里的一滴血，是我心头的一滩泪，我黑夜中的太阳，我生命的生命。当我请求剧院的艺术家们使用他们惯用的灯光、布景和高超的表演，去追回我那似乎是10000年前的回忆时，我一万分的明白，这群西北汉子和婆娘依然是我的父亲母亲，依然是我至亲的兄弟姐妹，依然是我眼眶里的一滴血，我心头的一滩泪，是我黑夜中的太阳，生命的生命。我恳求你们在剧场里至真地跟他们做一次至真的对话，用你们的关注，用你们的沉默。那是一个非常时期，那是个令人刻骨铭心的年代。 293小分队集合， 想砍去就请看，收起，立不住， 一二三四 五六 七， 出发， 一二三四 五六 七， 坐下， 世界是你们的，预备唱， 世界是你们的，也是我们的，但是归根结底是你们的，但是归根结底是你们的。你们青年人朝气蓬勃，正在兴旺时期，好像早晨把酒点中的太阳，希望寄托在你们身上。 起立。开始工作， 是。 喂，我是梁总参谋。 哎，听到。 到没有？ 检查线路， 我是两组三长度， 我是线路长度， 我也是线路长度。 喂，好，检查线路，好，听到了，一切正常。 哎，喂，老爷子，十分钟后到。 对，就这样了。对， 对，是两九三厂部，我是韩吉科，现在没时间说这个啊。好了， 哎，对，是 什么？大点声， 安静。 说什么？周围几个农场的支边青年正在向两九三集结，多少人？什么时候出发的？好，我马上向厂长汇报。 队长， 队长， 咋回事啊？ 有六千多支边青年正在向两九三集结。 六千多，向咱这儿干啥来了？ 还能干啥？闹回城呗。都愣着干啥？继续工作。 是 是是。 报告，报告，给政委家准备的煤油拿来了。 咋还拿来呢？赵光呢？ 赵光。我没看见。 报告，我知道了。报告队长，我知道了。我犯错误了。 还知道你犯错误吗？ 我爹回来了。 你爹回来了？ 从劳改队。对，从劳改队。昨天晚上一点多钟，突然就闯进家里来了。你们猜怎么着？ 咋了？ 推了个大光头，还带了个金壳表，这手拿了个全新的旅行包。还买了个电视机，咋看都不像劳改了几个月的。 他是咋出的劳改队？ 改判了，改判了， 法院给他改判了。 哎呀，判他无罪释放。 无罪释放？ 对呀、啊，把我妈给高兴的，连哭带喊大半宿啊。 你爹没罪了？ 对呀、 啊，不可能啊！ 别是越狱跑的， 就你爹才越狱跑的。 哎，赵哥，赵哥，你别大意啊！你知道，最近劳改队跑了好些人呢，你得仔细问问， 问你驴战球。他兜里揣着法院的改判文书来，白纸黑字写得一清二楚的，就连那会儿没收我们家的钱都一下子发还了，我爹还给你带糖来了呢， 闲着呢。 同喜同喜同喜同喜同喜。队长，你也尝一块。 给我收了， 这糖又没下毒。 韩启科严肃而坚定地走到美国队员面前，把他们刚想放进嘴里的糖抢了下来，扔掉了。 韩大队长，宰狗不扒皮，打人还不打脸呢。 赵光，你知不知道，当初是老爷子亲自给你爹定的投机倒把罪，现在你爹刚一回来，你就在这儿又分喜糖又喊万岁的，你打谁的脸啊？你跟谁过不去啊？ 我哪儿喊万岁了？ 你还真想 上 人 家？你少说两句。 还有你，咋回事？没精打采的。 我们家也出点事儿，我爹。 你爹打了桂花姐，也从劳改队跑出来了。 放屁！ 说，咋回事？ 谁你？我爹原先那个单位从北京给他来信了，说过两天就派人上这儿来给他落实政策，让他回北京，还说可能要把我们全家，都办回北京呢。 老爷子同意了， 我还没敢报告呢。 你都还没跟老爷子说，你就敢影响工作？ 不是， 不是啥？我告诉你，在两九三，只要不经老爷子点头批准，啥文件都不管用，谁也甭想离开这儿一步。 我知道， 知道。 所以我爹让我求你给他帮个忙，求你替他跟老爷子说几句好话。他知道老爷子特别信任你，你要是在老爷子面前说一句话，挺管用的。启科， 现在不说这个，你先把自己管住了，保证今后不再影响工作。 启科，我爹都五十多岁了，这可能是他这一生最后一次机会了。 你说什么？把公文包给我。 什么？文件收发是我的工作。 你爹要离开两九三，你也不可靠了。 启科， 给我。金兰。这个任务交给你了。 是。哎，队长，老爷子来了。 集合。 报告，293小分队集合完毕，请指示。 在这个西北边陲的农场里，厂长高福海是绝对的领导，人们又敬又怕地称他为老爷子。不过农场里包括他自己在内的几乎所有的人都认为，他这种近乎专制的管理是为了农场好，是为了大家好。因为在他的威严里总是透着一种对年轻人的关爱。 心情咋样？ 心情很好。 注意保持。 是。 为保工作。 是。 报告 出来。 昨天的工作成果正在统计，报告完毕。 出来。 报告 出来。 电线故障已经排除，报告完毕。 出来。 是。 出来。 收拾政委下的任务已经完成，报告完毕。 出来。报告 出来。 报告南革命。 重报。 报告南革命是重报。报告我 入列。 报告 出来。 文件信函都已发送到各个连队，报告完毕。 大点声重报。 文件信函都已发送到各个连队，报告完毕。 入列。 有事啊？ 没事啊。 出来干啥？ 没啥呀。 入列。 是。 马桂花 到。 出列。 是。 谁敢在我的办公室里欺负我们小桂花啊？啊？咋了？ 嗯，没事，厂长。 心情咋样？ 心情很好。 注意保持。 是。 入列。解散。 是。 一名小分队队员毕恭毕敬地将老爷子的老花镜递了上去。 这啥意思？ 花镜上多了一根他特意加上去的，可以方便挂在脖子上的绳子。 好， 图个方便。 好好好，好。 是。 新来的政委今天到，注意迎接。 是，新来政委今天到，注意迎接。嗯， 干嘛要迎接他？听说这个新政委是犯了错误，下放了我们这儿。 哦， 迎接的。昨天你说 吃盐不喝水的东西，都给我听着。这个政委，是我费牛劲要来的，不是什么下放来的。不错，他是犯过错误。去年在大湖农场搞改革试点出了事儿。可人家是正儿八经的省厅级干部，要是不犯错误能到这儿来给我当政委？这个人很有能耐，你们都得给我尊重他啊，别稀了马哈的不拿红薯当干粮。 是。别稀了马哈的不拿红薯当干粮。 吃吧。 是。 你瞎说啥？ 范东进来。 到。 到。 待会儿你们两个去检查一下给政委准备的房子收拾的咋样？ 是。 电话要接通，火墙子要烧热，菜就要挖的大一点。我跟你们交代过，政委家新盖那个厕所啊，在墙上再开个窗透气，但窗户不要开得太大，大了，看见了不雅观。 是。 电话要接通，火墙要烧热，菜就要挖的大一点，厕所墙上开个窗， 窗户不能开得太大，大了，看见了不雅观。 这个吃盐不喝水的东西。 是这个吃盐不喝水的东西。 行了，回去吧。 哎呦， 怎么回事？ 爸，他笑我。你笑干啥？ 有6000多支边青年要上我这儿来，上这儿来干什么？ 还能干啥？闹回城。 闹回城上我293来干啥呀？我这离上海、北京、天津特别近， 说是来找中央工作组。 中央工作组 专门派来负责解决支边青年回城问题的，说是要来咱293。 不，这事儿我都不知道，他们就知道了。 也许上面有人给他们透了消息。 赶紧给我弄清楚，真要有工作组来了，咱们必须打起精神来接待。还有那6000多支边青年，也要小心的对付。问问周围几个气象站，啥时候下雪，雪量有多大？ 下雪？这天能下雪？ 你没看那石七和黑杨树像着落火似的往下掉叶子？293，肯定会有一场大雪啊。通知值班室， 让有关人员紧急集合，让保卫股的全体出动，再往各连打一圈电话，问问咱们的支边青年有啥动静。 是。 喂，一连。 喂，二连。你们那边情况怎么样？ 好， 保持联系。 报告，一号 机完毕。 报告， 三号机完毕。 报告，四号机完毕。 报告，五号机完毕。 报告，我们厂部的支边青年正在集合，准备和外厂部执行会合。 周边气象台报告，今明两天可能会有降雪，雪量大到特大，预计雪后气温将会下降到零下二十度左右。 下降多少？ 零下二十度左右。 赶紧问问支边青年出来的时候带没带棉袄？ 没带。 不问怎么知道？ 报告厂长，这帮支边青年傻着呢。他们怎么可能会有您这么丰富的生活经验呢？他们绝对想不到像这样的天气会突然下起大雪来，所以我敢肯定他们绝对没有带棉袄上路。 糟了糟了，气温下降到零下二十度，厂部又突然涌进六七千七八千人，防寒取暖措施一时跟不上，是肯定要出人命的。赶紧通知各连队，想尽一切办法先摁住咱们自己的支边青年，别让他们到厂部来凑这个热闹。 是。 再派三个基干民兵连坚决挡住外厂知情，千万别让他们进入我们的地界，立即行动。 是。 还有事儿？ 报告，桂花还有一点小事想跟您汇一下报。 你爹的事儿？ 您知道了。 你爹原先那个单位应该先给我发个函， 他们说他们马上会发个函过来的。 他们应该先跟我通气。 厂长，我爹都五十出头了， 他还没我大呢。 可他在这干了已经快十年了。 我快三十年了。 厂长，就是我爹走了我也不会走的，我要坚决和您在这斩天斗地一辈子。 你本来就应该在这一辈子。 厂长， 不提这个事儿。 高厂长， 听话。 是。 还有别的事吗？ 没了。 心情咋样？ 心情很好。 注意保持。 是。 向右转，跑步走。齐科啊， 哎， 桂花的事儿你别掺和。 我不掺和。 我看你挺想掺和的。 我不掺和。 哎呀，现在是人心惶惶啊，这大的小的都想离开两九三，离开大西北啊。 可桂花他爹原来是学城市规划的， 我这儿还有学开飞机做导弹的呢，该种地不还得种地。 赵光他爹那个赵大巴回来了，说法院给他改判，判他无罪释放。 他的事儿你更别掺和。 是。 哎呀，现在这上头真有点二五眼呐，一会儿这样是一会儿那样。他说没罪就没罪了，我告诉你小子给我把稳了，别东张西望，你要一心一意的替我带好这小分队。 是。掺和也不东张西望，一心一意给您带好这个小分队。 这的确是个过去的故事，但绝不是一个过时的故事，全在于你如何去看它，如何去想它，如何去感悟它。赵光的父亲赵大巴的确是这个农场中与众不同的一个人物，在那个物质还很匮乏的年代里，他的家里总能有些新鲜的玩意儿。人们又羡慕又鄙视地认为赵大巴的小聪明全用在投机倒把和不务正业上。 来来来，都进来吧，你这站着那干啥呢？瞧见没有，电视，这就是电视。我说白四啊，这可比你家那个话匣子强多了，出人影呢。哎， 店员， 男爷们都进来跟我喝两口，老娘们吃糖。 二狗啊， 你快出来吧，我都看见你小子了，在树后面猫着，你咋了？连面都不敢见了？你小子顶不是个东西了。去年跟大巴叔一起倒腾棉花的时候，我可没少照顾你。哼， 你们都这么看着我干啥？都不认识了？我是赵大巴。 我赵大巴回来了，是无罪释放，摘得一干二净的，啥事儿都没了。 瞧见没有？ 瞧见没有？瞧见没有？这就是改判文书，上面还有法院的大红官印呢。 这可是真家伙，这可不是我赵大巴拿罗比卡的偷出来的。 赵大巴，你不知道当初是老爷子亲自给你定的头一刀麻醉。 这倒霉孩子， 你刚一回来就在这又分喜糖又喊万岁的，你这是打谁的脸啊？你跟谁过不去啊你？ 我没喊万岁啊。 你还真想喊啊你？你这个劳改释放犯混蛋，我他妈今天打死你！我他妈是你爹！ 希望我们每一个队员都应该像这些黑杨树一样，死活守住两九三这块土地， 死活守住两九三这块土地。 我们今天的任务就是警戒搜查，别说一个直边青年，就连一只兔子也不许给我放出去。 坚决完成任务， 各就各位。 是。 报告，我迟到了。 又去忙你爹的破事去了？ 没有。 那你干啥去了？ 我刚才是 一天之内迟到两次。 我去警戒。 站住！取消你小分队队员资格一天。 启科， 你可以走了。 启科，我错了，我改，能不能让我留下来和大家一起执行任务？ 不行。 队长， 说了不行。 我刚才给你抓药去了。 给我抓啥药？我又没病。 你病了，你自己不知道。 我病了，我还自己不知道。 你现在越来越怕见血了。 我怕见血？哼，我喊几颗怕见血？我告诉你，昨天我还帮园林队活剥了一只羊。我不要任何人帮忙，只要一把小刀，一眨眼功夫我就活剥了那只羊，把它剁成了块。我怕见血。 平时你活剥一只羊只要三分钟，可昨天你整整花了十分钟。 那是因为我用的不是我自己的刀。 过去你不管用谁的刀，你活剥一只羊从来就没有超过三分钟。 那三分跟十分有啥区别？ 当时我看见你的手在发抖。 你胡说。 你的手真的抖吗？ 你胡说。 你的脸色特别苍白，而且额头上还冒着虚汗。 后来我不是还像以往一样吗？生吃了那片羊肝。 可当他们走了以后，你一个人躲到林子里躺了好大一会儿，我都瞧见了。 我到林子里去躺是因为我想。 你就别硬撑了啊！这包草药特别苦，可你一定要坚持喝完它。 说完了？ 说完了。 你可以走了。 好，我走。 我说你可以走了。 启科，我喜欢你。 你说什么？ 我真的喜欢你，可是我又怕你，我怕你。 寒风中的启科有些懊恼，心中生出一种从未有过又说不清的感觉，到底是什么东西在他的身体里发生了变化呢？ 队长，队长，有情况，有情况！ 叶 观察。 是 是是。 北风中走来了一老一少，像是父女俩。那个女孩穿着一件红色的夹克衫，在颜色单调的天地间显得格外鲜艳。在她灵动的身体里，仿佛有着无拘无束的活力与生命力。 像他的父亲胡杨树一样活着，一千年不死，死了一千年不倒，倒了一千年不烂。 您说这棵黑杨有多大年纪了？有500岁了吗？也许都有1000岁了。他长得有多可爱呀、啊、 一会儿说他长得丑，一会儿又说他可爱，你想说什么呀？ 他跟人一样，有丑的一面，也有可爱的一面嘛。 走吧，抓紧时间赶路。 不了，爸爸，你让我再好好的看一看这片黑杨林吧。 再不走，天黑之前就到不了293场部。在这大戈壁里，当心遇上狼。 狼？我倒真想遇上狼呢。听说293这里还有一个狼孩呢，是这里的老厂长在一个大沙包上的第17棵黑杨树下捡到的。听说老厂长发现他的时候，有一群母狼正围着他，争着给他喂奶。他是一个喝过狼奶的人，说不定他就是在这儿被捡到的。这就是第17棵黑杨树吧？ 站住！站住！ 干什么？ 往后退。 为什么往后退？ 退出警戒线。 警戒线？哪儿来的警戒线？ 那儿就是警戒线，你没看见吗？退出去！ 开什么玩笑？大戈壁大荒野，谁警戒？警戒谁呀、啊？ 你！我们警戒你。 警戒我？为什么？你们是谁？ 我们是谁？现在可不能告诉你，先回答我们的问题。你是谁啊？ 你是谁？ 说。 我叫兰兰，是送我爸爸到你们293农场工作的。 你们听见了吗？送他爸爸来咱们293工作。 骗人！ 你爸爸是傻瓜吧？ 你才是傻瓜！ 再说一遍。现在的形势我们很清楚，那些原先来接受锻炼、接受改造的人们，那些原先扛着红旗来支援我们的人们，现在都想方设法想回去，想抛下我们回城里去。这个时候你送你爸爸来我们这儿工作， 你蒙谁呀、啊、 我干嘛要蒙你们？ 干嘛要蒙我们？这得问你。 你肯定是那些支边青年派来的间谍，对吧？间谍 想打探我们这儿的消息。 我爸叫南龙平、哎、 你 怎 么不说你爸爸是邓小平、 啊、就是你爸爸。 你们说了。 站住！站住！想走？你这个女间谍，打探着了消息想回去报信啊？你把我们小分队的警惕性也攻击得太低了吧？我告诉你，没那么容易， 没那么容易。 你们到底是谁？ 我们是293农场直属特别小分队，我们掌握293的内部核心机密，不折不扣的执行老厂长的命令。我们现在的任务就是警戒搜查，不许一个破坏293稳定的坏人进入我们的地界。 景兰， 到， 给我搜。 是。 你敢？ 你要不让他搜，我们这些大老爷们可要动手了啊！ 站住！哎，拿我！ 站住！ 我操！ 小偷！ 来，我操！哎， 怎么回事？ 我没碰他。 哎， 你们有什么证件证明你们是293的特别小分队？ 你要检查我们的证件。 他要看 你们的证 件。 队长 啊， 给这个小特务瞧瞧咱们的证件。 好。一、 1、2、3， 耶！不许动，把手举起来。 你们就是赫赫有名的293特别小分队，真是百闻不如一见呐。 你是谁呀？ 我是他的爸爸，你们说的那个傻瓜。我是来293当政委的。 行， 如果我没有认错的话，你就是小分队的队长叫韩启科，是你们老厂长收养的儿子。 你就是那个狼孩，你就是那个喝过狼奶的人。 集合，都给我集合，前看群向前看，放手， 1、2、3、4、5、6。 你们这些吃盐不喝水的东西，敢在女同志面前脱裤子，脱呀，再脱一个我看看。 老爷子特意在桂花和金兰的手掌上轻拍了两下。 算了吧，还都是些孩子， 别插嘴，你站着。 你们都给他跪下。 哎，高厂长， 跪就不必了， 这儿我说了算，跪下。 厂长，别让他们跪了，这事怪我，我跪。 厂长，这是我出的主意，我跪。 厂长， 我跪。 你还知道你错了？我让你一心一意的替我带跑这个小分队，你是怎么给我带的？跪着跟他说，说你错了。 别， 我错了。 对不起， 我错了。 现在我代表293的全体职工正式向你表示欢迎。 谢谢。 你已经是第八个来我们293当政委的人了，希望我们能合作好。 对不起，我不知道高厂长会这么粗暴。 不许在背后说老爷子坏话。 他们说高厂长最喜欢的是你，最信任的也是你，可是他为什么对你这么粗暴？你为什么又能这么忍受他的粗暴？他有什么权利打人？他有什么权利逼你下跪？就算他在第17棵黑杨树下捡回了你，就算这么多年他养活了你，他也没那个权利。 住嘴！ 你又不是他的奴隶，你是你自己。 不许说老爷子坏话，根本就不懂293的规矩。 听说你活剥一只羊还不到3分钟，杀完羊还要生吃了羊肝，你真的喝过狼奶吗？听说每到天上有满月的时候，那群母狼还会回来看你。去看一看，看看其他人是怎样生活的。爸爸，我没想到这个293会这么遥远，这么荒凉，这么……你真的打算就在这干下去吗？ 现在再谈这个问题还有意义吗？ 刚才你也看见了，那个什么老爷子居然让人下跪。 是的， 是的，您居然一点都不气愤不激动，就用这么简简单单的两个字是的就把这样的事情给打发了。您真的觉得这是可以容忍的吗？ 兰兰， 这个厂长完全不知道什么是尊重人，你以后就和这样的人一起工作？ 你一个小孩子家不要乱说。 我提醒过您多少次，我早就不是小孩子了。 我在哪儿工作，和谁一起工作，这不是我自己能够选择的。 我要面对的是组织安排。 可您现在面对的是处分，是惩罚。您在家里可以对我和妈妈说自己搞的改革试点没有错，可是您为什么不能对那些处分您的人说，不，我不走，我不离开省委大院，因为我没有错。 兰兰，有些事情你不懂。 我是不懂，完全不懂，我也不想懂。 兰兰，兰兰， 心情咋样？ 什么？ 整体心情咋样？ 啊，心情还可以， 注意保持。 高厂长， 啊， 我听说是你把我要到这儿来的。 谁的嘴这么快啊？ 你要知道，我可是一个刚犯了大错误的人。 你不就是去年在大湖农场搞改革试点出了事儿吗？你要不犯错误，我能把你这省厅级干部要到这儿来给我当政委？我要的就是你，别人我还偏不要。哎呀，十多年了，我一直在想着你呢。 十多年，你一直在想着我？ 记得了。 记得什么？ 我们两个之间有一笔旧账啊。 你我之间还有一笔旧账？ 嗯。 哎，什么旧账？ 全忘了。你们这些做大机关的人呢？ 哎，你别走啊，高厂长。 把话说清楚了，到底是一笔什么旧账？是我欠你的，还是你欠我的？ 什么什么？我欠你的？ 蓝农平啊，蓝农平啊，这十多年你可把我给害惨了。 高厂长， 今天不说这个，一会儿中央工作组来了，你拿着我的批条去安排一下食宿。 给中央工作组安排食宿，我要拿你的批条。 蓝政委请记住，在两九三批钱批物，调动干部，安排生产，一切的大事小事，就我的批条管用。一会儿中央工作组来了，是你先跟他们谈呢，还是我先跟他们谈呢？ 当然是你先谈了，我出来。 那就不客气了， 注意心情。 我坑害过他，我怎么可能坑害他呢？ 总机，我是蓝龙平，新来的政委，请给我接省委组织部。 这电话不能打长途。 哪个电话能打长途？ 高厂长办公室里的。 哦， 哎，这匣子锁着呢，钥匙在什么地方？ 高厂长拿着呢。 那你的高厂长把钥匙放在哪儿了？ 在他裤腰上别着呢。 那还有谁拿着钥匙呢？ 再没第二个人了。 可是我现在要给省里打电话， 用两九三的线路往外打电话必须经过老爷子的批准，这是规定。 我是新来的政委。 政委也不行，这是规定。 谢谢。 多年来，老爷子一直用手里的电话控制着农场与外界的联系，这是他手中很重要的权力之一。 什么？ 报告！一千多天津支边青年从正面冲击民兵三连警戒线，他们快顶不住了。 报告！有两千多北京支边青年正逼近一连的警戒线。 报告！二连警戒的方向又增加了三千上海支边青年。 报告！咱们自己的支边青年也往闯过来了。 报告！ 总队长，坚决给我顶住，千万别让他们进入我们的地界。 是。 报告！省委办公室来电，让我们马上检查一下境内路况，确保中央工作组顺利到达两九三，不要陷在翻江路面上。 工作组这时候来凑什么热闹？ 咱们的道路情况怎么样？ 前几天秋灌抛水，七八公里的路面全让水泡了， 赶紧组织力量拉砂石料电路。 拉砂石料电路， 你说得轻巧啊，我的政委同志。你知道一卡车的砂石料卸下来能垫多长一节的路吗？ 多少？ 一亩。全场就两辆破解放，一天料子的拉，最多也就拉五六趟。你说这路不得垫得猴年马月去？ 要是让中央工作组陷在我们两九三的翻江路面上，我们可没法向上边交代。 工作组那十几个人好办，我派一个连去，连人带车扛也给他们扛出来了， 这问题不就解决了？ 那一万多志愿青年呢？气温真要下降到零下二十度，再加上稀泥坨坨的路，到时候想撤就撤不出来了。这一晚上过来冻死的可就不是十个八个了。 怎么会撤不出来呢？寒流一来，路面一上冻，有多少人多少车不就撤出来了吗？ 不懂，我们这儿的路啊，土性和碱性大，等稀泥坨坨的路冻得能跑车马，那不是一会儿半会儿的事儿。 喂，什么？武汉这边 怎么 了？ 怎 么 了？ 多 少人？一千多人突破三连警戒线，向厂部冲过来了。 别慌， 东片四个连队的支边青年不听劝告，已经带着队伍冲这儿来了。 别慌， 报告， 三千多人已经突破了二连的警戒线，冲到厂部来了。 我说别慌。 干什么？ 站 长，站长，出去跟厂部。 团长，叫他爸。 出去，随便进， 这厂出去。 你高厂长有正事儿。 爹，你以为凑啥热闹？ 我不是你爹。 啥事儿？ 老爷子， 嗯， 我来帮您垫路。 帮我垫路 啊？ 不是又给我下啥套了？ 老爷子，我不是坏人，我是无罪释放。 无罪释放？ 来的， 你能说你赵大巴没偷鸡倒把啊？ 你这是干？ 去年我让你搞化肥，600元一吨的货，你卖了我700。 哎呀，我说老爷子，我花了整整半年的时间，我跑遍西北5个省了。我到处烧香磕头，我才弄的那1000来吨化肥来，我容易吗？想想我的成本，我的运费，哎，还有我打通方方面面的开销。 你不了解， 没错，我是挣了点小钱。 一点小钱？就这一点小钱，你给自己家盖了栋小洋楼，还有富裕呢。 小洋楼咋了？那也是我合理合法挣来的。 合理合法？整个农场10000多号职工，辛辛苦苦干了20-30年，谁给自己盖小洋楼了？ 就是 辛辛苦苦干了20-30年，还穷得叮当响，你觉得这体面，这光荣，这才叫合理合法？ 你啥意思？ 大喇叭，不要跑题儿。 别，你让他说下去，说下去。 我看你小子是找准了机会，趁乱闹事儿啊！ 哎呀，老爷子，那我可不敢，我就是长8个脑袋，我也不敢在这块地面上跟您闹事儿。我只是想帮您出点力。 爹， 你别去。 赵大巴， 你真有办法垫路？ 蓝政委，我这个人毛病不少，可是我讲义气。跑买卖那阵子，我结交了好多铁杆的哥们儿，只要你们点个头，我立马让他们调来10-20辆卡车。 要不让他试试？ 钱咋算？ 老爷子，我知道眼下您手头紧。 嗯， 这么着，先给个油钱咋样？再不济，我让哥几个把油钱先垫上咋样？嗨，钱不钱的好说， 好说。哼，我可知道你这好说了，你是又想给我下啥套？ 老爷子，我这可是苍天在上。 别在我面前喊苍天，苍天是你这号人喊的吗？ 又急了。 我高富海穷，可我不糊涂，我早就瞧出你小子狼子野心来了。你是眼馋我这10万亩地？ 哎呀，老爷子， 眼馋我屁股底下做这把厂长交椅啊！ 哎呀，你这不冤枉人的吗？ 爸，我让你做，我给你的。 要是没有我那 做呀， 你想想，那老爷子，文革那会儿，我还是您的保皇派呢。行，我赵大巴这么多年，我在293白活呀，我给我自己个张嘴。 哎，赵大巴。不要这样，高厂长。 嗯， 群众有这种积极性，可以让他们试一试，多一个办法，多一条出路。 我高富海再无能，也不至于求一个劳改释放犯。 爹，你就走吧。 我不是你爹。 高厂长， 嗯， 高福海，我真该死。我自找的。 心情咋样？ 心情很好。 注意保持啊。 外面那都洒了洒。走了，走你外面的拉。 高厂长，赵大巴， 赵大巴， 这个狗日， 快说！ 气象站报告，开始下雪了。 下雪了！ 下雪了！ 下雪了！ 下雪了！ 下雪了！ 下雪了！ 厂长，雪越下越大了。厂长，怎么办？ 厂长，怎么办？ 293所有的机关学校都给我打开，还有马后羊圈，凡是能遮风挡雪的地方都让支边青年进去，绝不能给他们留在雪地里，绝不能给我出一点差错。 是， 立即行动。 是。 下雪了，下大雪了。啊，这么大的雪片真好玩。 闭嘴。 叫你闭上你的臭嘴！ 告诉你，别说你喝过的是狼奶，你就是喝过老虎奶、狮子奶，你也没见过权力对我好。哎， 我 啊，危险人去了！ 这吃盐不合水的东西。 安排人的地方都已经挤满了， 还有多少人在雪地里待着？ 还有6000多人。 6000多，还有6000多，得赶紧疏散了。 可这路还没有冻上， 不能等了。 气温越来越低，有的人还带了几岁的娃娃，这大人都能扛一阵，可这娃娃怎么能受得了呢？ 6000多人，还有不少马车、牛车、架子车，稍有不慎就会陷在一起，一点都动弹不了了。 能疏散也得疏散，不能疏散也得疏散。6000条人命啊，我的政委同志。 老厂长， 有话快说。 您可别骂我。 怕骂就别说。 有啥好点子赶紧说。 我爹他能调来卡车？ 你这个吃盐不喝水的东西。 等会儿那车， 你在我面前再提你爹一个字儿，你就滚你爹那儿去，别在我面前现言。 高厂长，赵大巴没有坏意。好，这事儿不让他插手也行，可是路的问题得赶紧解决。 电路不惜一切代价。 你不是说用砂石料电路根本行不通吗？ 当然不用砂石料。 那用什么？ 用麦草。 用麦草。 用麦草。 用麦草。 用麦草电路，这倒是个办法，可这麦草…… 麦草咋了？ 这方面你是行家，你有经验。麦草是牲口过冬时的饲料，如果没有麦草储备，明年开春再遇上一场倒春寒，冻死饿死几千头牲口，咱农场职工的日子就更不好过了。高厂长，拉草电路要慎重啊！ 厂长。 这话是你说的？ 是我说的。 还愣着干嘛？还不快去运麦草？ 高团长， 执行命令。 是。 厂长，你真的要用麦草铺路？ 咋了？ 那293全厂职工怎么办？ 就知青要紧， 可他们心里根本就没有我们。他们走了，可我们得在这儿活下去。要走的这些人命要紧，那留在293这些人的命就不要紧了吗？ 你这个吃狼奶长大的东西，你跟我吼什么吼啊？ 你不能为了这些死活要离开这样的人，就掐了我们这些留在这儿人的命根子。 在这儿谁说了算？ 是你还是我？ 什么啊？麦草咋了？运麦草的车走了吗？ 有些老职工拦着车，不让用麦草。 放开他！老爷子，打 进来了！ 不能进去，给我 撒手！ 老爷子， 能给我撒手！老爷子，真是您下令让人卖草的？ 那卖草电路，生活冬天吃啥呀？ 这明年开了春，大雪崩了草场。厂高的母羊吃啥呀？ 高厂长，这外头拉不得呀！ 哎， 耳朵聋了，接电话。 喂，前厂各连队，都有老职工往厂部来了。 他们来干什么？ 来求您替大伙保留这一点救命的麦草。 厂长， 厂长，厂长， 厂长， 你这个姑娘得赶紧拿出办法，不然要出大事儿了。 厂长， 谁来呢？ 到， 把扩音器打开，我要向全厂喊话。 是。喂喂喂！厂长，你可以喊话了。厂长， 你听着，我是高福海。麦草是牲口的救命草，也是两九三职工的救命草。这我能不知道？我比谁都清楚。可眼下是啥情况？啥情况？你们睁开眼睛看看，大雪越下越大，气温越来越低，可还有6000多支边青年在雪地里待着，气温很快就会下降到-20度。你们能眼看着这些年轻的娃娃们在冰天雪地里冻着，你们能忍心吗？十多年前，人家的爹妈把他们囫囵个儿的从上海、北京、天津这些大城市送到咱这儿，咱没让人过上好日子，那是因为咱们穷没办法。可咱总得要囫囵个儿的再把他们送回去吧。要是在咱这儿动个好歹的，咱们怎么跟人家的爹妈交代？为了让这些娃娃们能从雪地里撤出来，只有用麦草铺路了。现在这麦草已经成了他们的救命草了。 咱们 是老爷子，咱们走个 电话。 两 九三的父老乡亲们呢？我高福海在两九三待了这么多年，我从来就没有求过你们。现在为了救救这些娃娃们，我求求你们了，我给你们磕头了。 这沉重的一声响彻293农场风雪交加的上空，它的回声撞击着每个人的心。他们在心里不断地问，老爷子都下跪了，还有什么不能答应的呢？ 四连报告，他们的人回去了。 八连报告，他们的人也回去了。 十二连报告， 九连报告， 五连报告，他们的人回去了。 所有来厂部的人都回去了。 你卖草的车启动了。 老爷子艰难地站了起来，抹了抹头上的汗，那汗水竟是冷冰冰的。 听众朋友，刚才我们欣赏到的是中国青年艺术剧院创作的话剧《第17颗黑羊》的录音剪辑的上半部分。在明天的节目中呢，将为您播放这部话剧录音剪辑的下半部分。好朋友们，今天的戏剧空间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编辑北威，主持小林，感谢您的收听，咱们明天再见。 经典的故事，精彩的语言，戏剧空间带您进入艺术的世界。 俗话